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社论。 社论 主持陈奕乾。 近日有报章报道，社论这个节目已经完结，节目主持人陈奕乾受到政治压力，电视台放弃了这个节目。事实上当然没有说什么事，我陈奕乾只是暂时放低工作，放眼世界，看看什么要拿出来评论一下。今日报章杂志头条是香港有很多苏花人。什么叫做苏花人呢？即是那些很喜欢讲苏花这两个字做口头禅的人。报道指出，这类苏花人会在自己一大篇的说话里面都加了很多苏花来做连接词。例子有，几时去吃温厨啊，苏花我已经好肚饿，苏花我昨日吃过日本嘢，苏花我今日不再吃了。政府表示相当关注年轻人用来用去都是苏花这个字，以为自己好型这个问题，促请有关部门立即作出应变措施。卫生署表示苏花是一句英文，不关他事。影视署表示苏花不是一套戏，都不关我事。天文台表示今日又会打风，会小心留意会不会八号波，费事再被人插。苏花各份报章都就此事作出评论员文章。 如果日报社论指出， 人人都扮在外国回来讲 so far, nevertheless, 这个风气好 bad。 圣眼仔日报社论指出， 讲 so far 其实不是那么 bad 啫，因为 so far 其实是中文来的，哈哈哈。 烂牙日报社论指出， so far, that's why, so called, 好 bad trip 啊。政府各个部门都说不关自己事，俗称既然是这样，民间一些志愿团体就发起自己解决苏花活动。解决方法其实非常之简单，当你想讲苏花的时候就讲 that's why。That's why 以后你就不用因为成日讲苏花而变成一个令人烦厌的人。That's why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请留意，以后你不讲苏花就会讲 That's why 的了。拜拜。 跟住落嚟播映嘅系着咗令你一世放心嘅神奇拖鞋特约之瞬间看地球。 转头翻嚟会有 care 一百，千祈唔好行开啊！跟住落嚟嘅节目系 care 一百。 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嘅 Care 一百，今日嘅节目内容有《神雕侠侣》专访，仲有为你介绍幕后英雄嘅唐楼。不过呢个时候，先嚟呢个收视《龙虎榜》先。今个星期嘅收视《龙虎榜》。第三位是三伯王王喜，大家都支持他有两点咁多的。 第二位 是以房客 Wasabi， 似乎大家都好喜欢他好埋咪的呼吸声，是有两点咁多的。第一位是你啊，云尼忠诚的 Wendy， 恭喜晒！ 冇佢，冇我，有我，有佢，佢是边个？ 佢是你后面的幕后人，为你开放后门的唐楼。 其实好开心啊，今日咧唐楼咧就系揾到我咧同大家见面嘅。我是边个？我是赖罗球啊！大家好，你可能未见过我的，不过你一定会见过我的。其实你应该是听过我把声多过见过我，因为咧你而家系听紧我把声噶嘛，系咪？其实咧有好多电视剧入边嘅音效咧，都系由我扮出嚟噶，好似呢一个。又好似呢一个，啊 ，sorry， 呢个冇我嘅吓，唔紧要，系咪好神似呢？如果你都好想支持我嘅，不妨加我嘅 friend 级啦。嗱，而家你入会，包你攞到编号0001嘅会员证噶，快手啲啦！ 冇佢，冇我，有我，有佢，佢系边个？ 佢是你后面的幕后人，为你开放后门的唐楼。 跟住落嚟是金曲挑战站。作词是林振强，听过有怒云啊的情像外衣，看看下个星期的金曲挑战站这首怒云啊的情像外衣去到哪一个位置啦？ 现在已经是夜深了，请将你阿嫲收细。跟住落嚟的是艾粒电视新闻报道。 各位好， 一节嘅艾粒电视新闻报道由吴佩贤主持。今日系会考放榜嘅日子，好多学生好早就出门口去拎个榜，好多会考生话个榜好重，好似佢哋嘅心情一样咁沉重。我哋嘅记者吴佩贤同一啲会考生倾过。会考放榜，全港嘅会考生都丧早起身，有啲甚至系冇瞓，琴晚已经翻定学校等成绩。其中两位等通宵排咗头位嘅会考生就话，之前一晚心情好紧张。 排咗十几个钟啦，咁我以为有开动漫节啊嘛，咁我咪想睇下动漫 Twins 嗰个 Maggie 咧，咪带埋本杂志啦。你睇下本杂志都喺度啦，你个签名啊嘛。啊，唔系动漫节啦。咁我翻去打机啦。 我自己嘅心情咧系好紧张咯。我昨晚发梦咧就发梦自己咧就梦见自己就会考就攞30分，30分咧就是6分 A 啦，咁样都好开心啊咁。但系咧后来就发现原来只系得到其中一科咧攞到30分咯，咁啊而家就好唔开心咯。我一定要测卷噶。我要拆卷啦！我去到司法院，我都要拆卷啦！我一定要攞翻我自己嘅公道啊！我一定要。 有家长仲一早陪埋仔女翻学校攞成绩，有八个仔女嘅唐生就话：仔女放榜，搞到佢都好似再放一次榜咁样。 系啊，我前两年先考完会考啫嘛，我而家心情就好似八个仔女一样咁心急啊，心急到就好似啊。就好似当年呢我等緊我老婆生咗八胎咁啊。係啊，生咗八个都唔係话咁易㗎，好彩我屋企有条呢祖传嘅清宫多仔秘方。你阿嫲俾我嘅，唔係我阿嫲俾我嘅，我先咁劲就爆咗八个出嚟囉。你要唔要条秘方啊，我可以教你㗎喎，有八个仔女啊，好过考八个 A 啦。 今年会考是历年来有最多十优的状元，43岁的勤日乾会考成绩更加是拿到20优。我和这位20优状元谈过，问下他的读书心得和放榜之前是怎样帮自己放松心情的。 心得是吗？都不要讲是心得啦，其实都是努力咯。我自己的座右铭呢就是今天的事今天做，明天的事后天做。 咁你有啲咩减压嘅方法可以俾定下一届嘅会考生呢？ 其实都冇咩特别嘅减压方法嘅，都系听下歌咯。 听啲咩歌㗎？ 冇啊，近排有首歌几好嘅，嗰对 I Love You Boy 嗰个 Hey Me。 系咪 I Love You Boys 嘅 Hey I Love 电视台真系有 fit 啊？ 啊系啊系啊系啊，就系、是、呢首啊 I Love You Boys 嘅 Hey I Love 电视台咩话？电视咩 ？I Love 电视台真系有 fulfill 啊！ 系啊，系 Hey，I Love 电视台真系有 fulfill 啊！我觉得呢首歌对于舒缓自己紧张心情咧系好有帮助噶，因为我听过有心理学家咧系讲过呢一番说话。 咁你喺点样嘅情况底下先至系考十科，但系攞到20优嘅咧？ 哦，你呢句说话唔系串我噶嘛？ 唔系。 我将我20次嘅会考成绩嘅 A 咧加埋咯。我每次会考攞到一个 A 嘛，所以我每次喺搵学校都会带埋之前嘅19张书一齐准备去搵呢啲学校嘅。 而原学家钱日勤就话，今年有咁多嘅十优生，主要原因系美国 Area 51嘅上空有 UFO 飞过，以致到地球嘅磁场产生突然嘅变化，变化影响到某一个牌子嘅原子笔嘅潜意识，令到考生写字特别快，有时间 check 卷，所以攞到十优。艾粒电视记者吴佩贤报道。会考放榜嘅今日，令到好多考生紧握嘅拳头都放松翻，个个都舒一口气。喺新闻结束之前，由我哋嘅摄影师带大家睇下考生松一口气嘅情况啊！呢节艾粒电视新闻报道完毕，再会。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 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声讲嘢。 今晚个 show 极致劲，要陈皮为国大唱老兵，咁酷。 企起身，呢位阿叔，我请你坐低。 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猜忌，和宝宝吃咖喱，便随令被遮隔一笑。有我哋，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说君请谨记，我知你里面舞台为你起。有我哋，你的好知己，好君秘，乜都交给你。 歌名嚟嘅。